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各位好，我是李恩。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咱们中国的年轻人的一个梦想啊。提到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可能每一个年轻人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我要努力赚钱，我要买一套房子。买一套房子对于咱们中国人的意义来讲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会有一种家的感觉，让你可以结束那种漂泊感和不稳定感。而买了房子之后呢，我们肯定是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年轻人可能财力并不是很足，第一套房子一般情况下都是很小的小户型。另外呢，就是在新房装修了之后，我们应当如何来入住，这两个话题我想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特别是年轻人很在乎的一些关于家装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年轻人的关于房子的这两个问题。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回来，我是李恩。咱们继续来聊这个年轻人的第一套房子的话题啊。说到这个房屋装修之后多久可以入住这个话题，想必大家都有一定的概念跟想法，那就是肯定没有办法马上入住了。对于这个刚刚装修完的房子，相信每一个人看着这个新家新家具，一定都有一种想立刻住进去的欲望。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样做呢是非常不对的，因为为了我们的健康，装修完的房子确实不可以马上入住，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污染物，比如说甲醛，比如说各种化工涂料的污染。其实每一年我们在报纸上都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信息，每年呢全国都会有将近8000万人因为这个装修污染物的影响产生一些头晕这样的症状。另外呢，在高浓度吸入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呼吸道的刺激和水肿，而且呢在全国的大中城市，因为这个装修污染造成的皮肤水肿和溃烂的现象呢，每年人数都在不断的增加。而且有报道说每一年有210万儿童死于装修污染引发的这种呼吸道感染的疾病。可以说装修的污染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严重，或者是非常令人头疼的一件事情。可是呢，对于这个新装修出来的房屋散发出来的这种有毒气体，我们应当如何来清理，如何让它来降低对身体的伤害呢？而且这个新房一般要通风多长时间才可以入住呢？今天咱们来一块看一看。首先咱们关心的是这个新房装修完之后多久才可以入住。我们都知道装修过的房子呢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甲醛的滞留，甲醛对人体的危害非常大，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出现一种中毒现象，而且在发现了之后啊，可能就已经造成了一种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说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新房装修之后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入住。其实呢，跟大家讲一个我个人的经历好了，因为我当时也在装我的房子的时候呢，可能从装修到全部装修结束搬进去住人，总共呢花了有2年半的时间。因为装得很慢，而且装修完之后呢，我也觉得这个还是不太健康，当时就延续了可能有将近1年的时间，每隔一段时间就过去把它开窗透气，然后再隔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开窗透气，就这样有大概1年的时间，房子放在那儿都没有住。也是因为担心这个甲醛对身体的伤害，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新房啊，在装修之后通常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入住。而且这个时候呢，虽然空气中的这个微量的毒素已经不是很多，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伤害的，所以在住进去之后啊，一定也要坚持每天至少通风，这样呢要坚持1个月，以最大程度的降低对我们的伤害。其次呢，这个新房装修之后啊，孕妇和儿童多久之后可以入住呢？因为这个孕妇啊是非常敏感的人群，而且这个胎儿在发育过程中也很容易受到这个外界的不良干涉的影响，甚至影响正常的发育。所以说这个儿童跟孕妇啊，对于这个房屋的安全要求就更加的高了。可以说时间点上我们不能给出来一个完整的时间点，但是可以给的建议就是说一定是越晚入住越好。如果实在等不了，那孕妇跟儿童呢至少也要等到通风3个月以后，一般呢最好是在半年之后再进行入住。即便是不得已住下了之后呢，也一定要注意去勤开窗通风。那么对于刚刚装修完的房子啊，这个婴儿多久之后可以入住呢？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咱们继续聊。 亲爱的，可不可以放下你的名牌子， 就像个 baby 一样摇摆你的 body， 傲慢的坐在这里也不见得有气质，不甜通宵你睡起就很 sexy， 男孩们起来 say hi， 女孩们起来 say hi， 让我们一起流汗，男孩们起来 say hi， 红墙外的大都会，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帝都风范，原汁原味。 新加坡对岸富里公主湾首付五万起享永久产权，享英联邦教育体系，海外置业留学优选富里公主湾，热线电话010-5903-7177，5903-7177。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4:40，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5:00，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7:00，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5:00，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啊，婴儿多久之后可以入住新房呢？其实这个婴儿一旦离开母体之后，就要独自的承受来自于外界的一切干扰，面对这些危害呢，婴儿也是要独自承担。但是婴儿的这个心肺功能都还正在发育，所以啊，我们不建议婴儿入住新房。但是如果真的是不得已非要入住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让这个新房完全通风半年以后，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最好是一年以后再去入住比较好。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报道说啊，现在小孩子患这个白血病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了。其实现在这个小孩子患白血病啊，大多数都与这个装修的毒素是有关系的。正常人呢，一般情况下在装修完之后2到3个月就可以入住，并且要在这个通风的情况下。当然我们可以寻找一些辅助的手段去缩短入住时间，比如在房间里面种植一些植物，比如像吊兰、虎尾兰、一味兰、龟背竹、芦荟等这些天然的清道夫。研究表明这些花啊可以吸收室内80%以上的有害气体，所以说我们可以在新房装修完之后一边通风的同时，在一边把一些绿色植物，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吊兰、虎尾兰这类的植物啊，可以放在您的新家里面，让它帮您来吸收这些有害气体。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甲醛呢特别的毒，那么甲醛应当如何来除呢？今天我们教大家5个小妙招。第一就是开窗通风。甲醛等有害物体呢，一般都是通过这个木质家具和油漆中散发出来的，而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将所有的柜门和抽屉等都打开，最好将床板呢也掀起来，这样所有的窗子全部打开之后呢，就是要注意天气的一个变化，因为一旦刮风和下雨呢，必须要及时的关闭门窗，以免这个大风大雨破坏了新的家居和新的这个装修环境。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讲一个事儿了。当时呢，我们有一个同事啊，就是在这个装修完之后，开窗通风的时候没有关注这个天气，等到这个雨来的时候呢，家里面没有人，然后等雨停了之后回到新房一看，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木地板全部都泡水里面了，而且呢，有一些离窗比较近的一些家具呢也进了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 第二就是这个放置活性炭，活性炭呢可以有效的吸附一些粉尘呐、病菌呐、甲醛呐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可是呢，这个活性炭呢虽然可以经常买到，但是大家却非常的容易忽视它的一个作用。其实在平常的这些花卉市场呢就有专门的这个新房用的活性炭，您不妨去问一下，等您装修完之后就把这些活性炭买完了之后放在您屋子里面的各个角落里面，特别是那些木质家具的附近，可以有效的帮助您来减少这个甲醛的危害。通常我们建议这个20平米左右的房间呢可以放置15到20包，每一包是50克的这种，像抽屉跟柜子呢根据大小放置1到2包就可以了。第三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种植一些盆栽或者是绿植，通过这些方法呢可以明显的除去这个装修的一些异味，还可以消除很多的毒素。但是残留的甲醛通常味道很小，甚至于我们都察觉不到，并且呢可以长达3到5年的时间。所以说咱们这个绿植的种植时间也可以越长越好。如果说您本身对花就很喜欢的话，没问题，您肯定会一直养下去。如果您本身并不是很喜欢花的话呢，为了您的这个新家装修的安全，也建议您摆一些绿植，并不要只放2-3个月就拿走，而是可以一下子连放3到5年，这样可以有效的持续的帮您去除这个屋里面甲醛的残留。通常呢咱们一个房间放置1到2盆即可，但是不建议放在卧室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一些绿色植物在晚上它会消耗氧气，呼出二氧化碳，不利于您的睡眠。第四呢是咱们用这个红茶来去除甲醛，取红茶300克放入脸盆里面，然后呢用开水冲泡红茶，再将红茶盆放在房间里面，并且开窗通风，这样子持续一周，基本上就可以去除甲醛和异味的大部分的残留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妙招啊。平时我们可以将这个冲泡过的这个红茶渣倒在这个网兜里，放在这个房间的角落，也同样可以起到这样的效果。第四，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煤灰去甲醛，取3到5个烧过的这个煤球或者是400克的煤灰放在塑料袋里面，再用这个盆儿放在房间之内，一个星期之后基本上也可以去除甲醛以及异味的残留。并且呢这种方法啊是一个比较简单比较省钱的方法，特别在冬天的时候呢，有些地方还在烧煤球，对于这个材料的选择呢就很充分了。您可以取来煤球之后把它弄成煤球灰，装在塑料袋里面，然后用脸盆放在房间里头，这样呢可以非常方便和经济的帮您去除甲醛。好了，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些去除新家这个装修之后的甲醛的异味，让您更快的可以入住新家。待会儿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年轻人买到的小户型，咱们应当如何来进行装修。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 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 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在我地盘这儿，你就得听我的，把音乐收歌，用听觉着快乐。什么？ 你说什么？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一二三， 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我们针对这个年轻人买的第一套房子，这个小户型如何来去除这个新装修的异味，如何来省钱的装修，给大家来支一些招啊。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十个可以让您在装修的时候节省金钱和时间的一些小技巧。其实呢，房价真的是越涨越高，这装修费啊也是越涨越高。好不容易攒了点钱买了一套小房子，发现这个装修费的坑啊真是越踩越深。今天啊就为各位年轻人来支一招，让您知道如何来省钱省时的进行装修。首先第一点是要做好这个计划和准备，找到你的设计灵感，看看杂志或者是网上找出来您想要模仿的一些设计的风格，将项目分拆为它组成的一个成分的建材，就是说比如说油漆啊、地板啊等等，把它分拆开来之后，像家居这种呢也可以分拆成比如说桌椅、床啊、还有软装装饰物和配件，以及卫浴、厨卫、马桶等等，列一个详细的清单，大概需要多少钱，你的预算有多少，工人费用能够承受多少，做好一个详细的计划，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呢，可以将一些有用的家具和家纺进行一些小小的改造，将家具重新油漆一次。卧室呢与客厅不妨可以换着来用，这样呢就不会感觉是旧房子或者是旧家具。生活品呢能用的就大扫除，不能用的咱们就把它给换掉。第三呢，就是这个家具的质量啊要稍微好一点。在家装的预算中啊，这个家具是最大的一头，而且这一头呢是不能够省钱的，因为一旦如果价格低廉的话，那未来这个保养家具的费用就是不可估量的了。而且呢，价格低的可能您使用的这个年限也会短一点，而且它的这个甲醛的残留啊，包括一些可能不好对人体有害的物质的残留也会非常的多。所以呢，建议各位千万在家具上要选好一点的家具啊。另外就是这个半成品的木质家具呢更加的省钱。虽然呢您想投资一些好的家具，但是如果预算真的非常的紧张的话，可以买一些半成品的木质家具。意思就是说，您可以买一些他把这个木质给您弄好了，柜子给您也装好了，但是并没有上油漆，您可以自己上漆来染色，这样其实也可以有效的节省您的成本。另外呢，可以考虑去折扣店来购买家具。无论如何，其实您都只能在自己的这个预算之内来买家具。如果说买二手家具的话，您担心它已经被用旧了，那不妨就去看一看折扣店，因为在折扣店里面呢，很多这个家具的款式虽然它并不是很新颖，但是质量一般也都是大厂的，可以保证。所以呢，您可以把这个一些折扣店的一些看上去您喜欢的家具给买回来，这样既可以保证您的家具的品质，同时也可以降低您的成本。另外呢，您也可以自己动手来 DIY 一下，比如把一个生锈的镜子您再涂上一层新的油漆，或者买一个不同的灯罩，这样子的话您这个老镜子不就换了新颜吗？是不是也可以节省您的这个部分的成本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要大胆的使用色彩，因为这个油漆呀，其实是最便宜的，在您的空间利用合适的颜色填充上去，会让您的这个家具和家庭的氛围看起来更加的高端。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挑选一些免费的调色板，这样可以使您每一个这个家具或者是每一个空间都有不同的颜色，立马就提升您这个新家的质感。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刚才我讲到了一个 DIY 啊，就是您可以 DIY 一些小的装饰品，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品呐、或者一些装饰的地毯呐、一些壁画呀，或者咖啡桌的这个花色呀，您都可以自己来动手制作或者是选择。包括比如说咱们用这个旧的一些好看的酒瓶子来代替这个鲜花的花瓶，用旧床单来代替地毯等等，这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让您有效的节省成本。另外呢，就是您在装修的时候啊，尽量要选择那种简约的风格来进行设计。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呢？因为这种花费呢会少很多，而且这个简约风格它对于很多的装饰跟装修要求很低，不会出现很多繁复的您用不着的一些家具。所以说这个装修成简约风格可以让您省钱省很多，而且也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种风格和趋势。而且您一定要记住，保持空间的洁净能力是这个简约风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千万要注意，简约归简约，但是房间一定要按时的去清理。而且呢，虽然这个简约风格很好装，但是您千万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这个收纳空间，比如说您的储物的部分一定要留得充足，否则您可能会发现到最后家装修完了之后，您没有地方放您的那些大衣呀、被子呀这样的一些东西。另外一点呢，就是千万不要一次性装修完所有的东西啊，想要一劳永逸，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特别是为了省钱的时候，您更加要选择分阶段来进行装修。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讲呢？因为您在预算不足的时候，可能您装到后期会发现这个有一些东西您想要做，但是并没有钱去做，您不得已就要换一些很差的材料或者是很差的家具，这样其实会很毁坏您的这个整体的装修的质感。所以呢，您可以分阶段去装修，比如说卧室咱们可能用的最多，所以就一定要先把卧室给装好。客厅可能如果家里不常来客人的话，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来装，都是没有问题的。最后呢，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所谓好的平台，就是指比如说您要收听我们的乐享生活，是不是我们会给您介绍一些很相关的很好的一些家装的知识，另外呢也会有机会向您推荐一些很好的家装的品牌。同时呢，您一定要选择一些比如说大的知名的一些装修公司，让他们来帮你进行装修，或者是找一些质量可靠的装修队，千万可不可以图便宜找一些很廉价的那个装修工啊，这样很有可能是最终

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一个同事啊，他也是一个刚刚买了新房的年轻人。当然就像我们说的一样，他的房子呢非常的小，只有50平米。其实这个50平米的房子呢，对于他来讲，这个装修的时候就真的是费了很多的脑筋，因为不知道应该装成什么样子。其实啊，50平米呢，我们依然也可以装成一种非常温馨非常简约的一种风格。那今天咱们就来一块看一看他的这套新房到底是如何来装的。首先推开房门之后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圆形的餐桌和 L 型的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呢，可以很好的降低你这个空间的占用，而且呢它用的是一个浅色的墙面和木地板，这样的一个颜色在阳光照耀下会散发出一种非常柔和的光辉，感觉很亮也很温暖。而这个就餐区的装饰非常的简单，只有一张白色的小圆桌，几把白色的椅子和黑色的椅子，这样呢就成了一个每天就餐的地方，而且节省出了很大的空间。在这个白色的墙砖中间啊，还贴了几块蓝色或者是灰色的一个瓷砖，使得本来就很单调的这个墙面立马就变得活跃起来，在就餐的时候也可以增加您的食欲。另外它的这个厨房空间虽然很小，但是它所有的空间都利用得很有效，因为它特意去商场里面买了一些厨房的一个推车用于收纳。所谓这个推车呢，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些常用的锅一些盆儿放在这个推车上面，等到您炒菜的时候可以把它从角落推出来，如果您不用的时候呢就把它再推回角落，这样呢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而且可以很有效的利用这个厨房的空间。另外呢，他把这个客厅跟餐厅啊放在了一起，没有间隔也没有隔断，这样呢就显得视线很通透，而且呢空间感也增加了很多。另外呢，他还用这个浅色的木地板使得这个整个屋子看起来很清爽。除了这个木地板之外呢，整个房间并没有过多鲜艳的颜色，看起来让您会觉得非常的简约和简单，并不会显得很杂乱。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家里面这个客厅的沙发吧。他这个沙发呢是一个仿古的一个沙发，看着呢非常的舒服，坐起来之后呢也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这种感觉。特别是淡蓝色的这个墙面衬托出这个沙发的这个深色的质感，使得两个东西一深一浅，感觉非常的温馨。而且呢，在这个为了节省空间啊，它这个墙上有一个淡蓝色的一个钓鱼灯。这个钓鱼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这个固定是在墙上，然后从墙上像钓鱼杆一样伸出来一部分，那个灯呢就像是鱼饵一样垂在您的头上，这样呢可以非常有效的节省您的这个空间，而且呢也是一种非常新潮的一种做法啊。现在这个钓鱼灯是越来越流行了，如果您喜欢的话，不妨可以查阅一下相关的资料。而且他们家这个客厅的前方呢是一个隔开的阳台，而后面呢就是这个卫浴室，就在客厅的后面。它其中有一点非常好的点跟做法啊，就是它用一面这个玻璃砖代替了一个墙面，这样可以非常有效的增加这个卫浴室的采光。而且呢这个和白色的墙面相比起来呢，这个玻璃砖啊看起来会更加的通透，一下子就增加了这个屋子里面的一个高端跟时尚的感觉。而且在卫浴的上方呢，它也是为了增加采光和空气流通增加了一个开窗的设计，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于空间不太大的这个卫浴啊。另外呢，它的卧室呢也非常的巧妙，卧室啊就在这个餐厅和厨房的另外一侧。其实这个房子的原本设计呢其实可能不是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厨房挨着卧室给人感觉很怪，可是呢它却用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门啊把这个厨房跟卧室给隔起来了。而且呢在这个厨房的这个一侧呢它也开了一扇窗，另外在卧室的另外一侧呢也开了一扇窗，这样可以增加这个采光量和空气的流通，使得卧室的空气呢可以长期的保持一个新鲜。另外在家里面他还用了很多的收纳箱、挂衣杆，还有一个藤筐，可以有效的去帮助你收纳工具、收纳衣服，这样子既可以把这个家庭的装修风格整体显得非常的简约，而且呢也节省了很多很多的空间。可以说我们这位同事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年轻人，他用50平米的空间给我们营造出了一个80平米的视觉效果。我们很多人去他们家看到之后第一眼就觉得，哇，这房子只有50平米吗？不止，哎，我们看起来感觉好像是有80一样的。 就是利用了一种简约的一种风格，有效的就增加了它的这个空间量还有这个视觉感受。所以说我们的一些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装修新家的话啊，如果您的房子不太大的话，不妨采用这样的一种简约的装修风格，既可以节省空间，节省您的这个装修成本，也可以使您的房子看起来更加大，空间更加的通透。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明天同样时间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往事如风。